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？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与萧瑟，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心的真邪不怕。一人风度翩翩，处处留香。月光山中悠悠凉，晚风吹愁入海浪。来呀来呀，苦酒满杯，谁都不要过来挡。狂饮高歌，爽快唱。浪天涯，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。难掩春风雅，不为痴情就爱花。 不用说，不用问，就明白。

翻脸，还不如不见面。明明不能再留恋，偏要苦苦缠绵，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？ 说一句问候，

千秋万世，直到永远。 现实中游走，我在回忆与往事中失措，我无法看穿你的眼眸，爱要多么深浓才算足够，爱恨交织占据了心头。脆弱，我心有多痛，你不会懂。也许孤单沧桑了太久，才会让人忘了曾经感动，毫无保留却故作洒脱，执着